铜钱币 哎呀这个费劲 不是那也太贵了往日来说那都是一斤十个铜钱币的够了、啊、你这一百个 你想十个 你怎么不抢 呢、 你看看一分钱一分货十分的价钱买不错呀他都给我编好了 你这 我这保存的快一年了 行让尝尝吧 不尝呢 尝二斤 不尝这尝多少斤呢还尝尝二斤 我看甜不甜啊 这不行 这保质保量啊 那不行 看挺实在的给我尝二斤 橘子不得尝二斤 尝二斤 对对您看这个二斤高高的 高高的 二斤高高的、 哎、好 哎呀怎么样你这一看看这个橘子哎快来瞧快来买快来看快来尝哎呀今天不买后悔啊 哎哎呀这个橘子甚是诱人呀保存的这么完好真是金黄月滴 不是你看这位老爷就是内行哎货卖于十家嘛这位老爷怎么称呼啊 我姓刘 您的叫什么 叫刘伯翁 啊刘伯翁啊 哎不是伯翁 啊 是刘伯翁 那这刘伯翁我听清了 这是温度的翁不是老翁的翁明白了吗伯伯 温度的温、 哎、温度的温 哎呀我这说话多别扭 你管我叫我要两篮 哎呦这才叫真买 两篮 两篮 每篮子里给我放一个 哎不你是买篮子来了没听说过 我的天这家伙买二两篮子 你篮子这是太 两篮啊 叔活吧他别 叔我打不这样我给您送到府上 啊不用给我系在马以后头就可以了 系在那蚂蚁拉得动吗 不是蚂蚁吧蚂蚁 谁这么说话呀来 我这个俄话音不太好 蚂蚁儿那叫、 哎、蚂蚁后头哎这跟你是文银 哎呦还给我那叫文银 啊你看 文银 我老出来这个口音不是很抓眼 文银 文银 文银文银文银 银子拿好了银子 谢谢 在刘吉刘伯温家的花园之内何家人和请来的亲朋好友啊一共是十多个人聚集一堂哎桌上就摆满了这满盘的黄金橘。 你看这玩意儿真奇怪啊过了个暑假的季节快一年了还这么新鲜哎呀你看我这个哈喇子滴滴答的我这胸口哎呀我这裤腿哎呀鞋都湿了。 你是尿了吧你 我去口水、啊。 瞧你这点出息我告诉你你别说你我告诉你我也这东西可太好这得多好吃的。 金黄玉滴。 不是我说二位你们再留一会儿我这都擦地了。 哎您就赶紧说什么时候 上坟墓吧那 诸位邻里今日是闲暇的无事、 嗯、 请大家休闲品柑 嗯 这呢是我路过杭州里巷啊有一位卖柑的简直是新鲜诱人是金黄玉滴我就买了两篮招待邻里咱们休闲边品柑边聊天好吧 好太好了您快点来先我们先尝这个 来给我拿一把小刀 给 咱们破干赏鲜 开始喂 哎呀 我这老脸味儿是不是你 什么叫 是不是你看着就是你身体的中后部位你来出来 谁呀就是你 揍是你 你 放屁臭别人揍 是 你 放的就是你 这太这什么呀这是 味儿那么味儿怎么吃这 快问 你们都糟蹋了吧这怎么回事啊刘先生这个事 怎么了 您看看这里边全是败絮这怎么吃啊 这 个恶臭啊 这味儿这啊谁能顶住 这诸位我确实是没有想到我光看外表那么漂亮不知道里边是败絮腥臭我不是有意的实在不是在众人面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我就买了看着挺好抱歉啊我可能也是上了这个小贩的当了 要我说这小摊贩可太可恶了啊说卖这些钱他告诉 这大人好心好意招待咱们这不乐的、 啊、 他们找那小贩 子找 话说着众人就来到了杭州大街这卖柑者呀还没走还在那儿喊叫买柑的人呢是络绎不绝 来卖柑

今夜心愿还有多久的星辰。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只在此时此分，隔年隔月再相逢。 满城烟花绽放尽孝繁华，满地雪花等候青春梦芽，海阔天空我们在一同长大，沐天下泪洒衣家。满城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人们来到天安门前，唤醒祖国